FM 92.3 AM 774北京外语广播，9月25日隆重推出常驻京外国媒体负责人系列访谈，我看北京这五年，老社长的故事。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你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是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今儿是周日、不知道大家现在是起没起？ 我特别想开始竞猜咱们节目今天第一个起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是哪一个。 那你先看着啊。 我猜是化妆的。 还是跟大家首先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小伙伴们呢，可以搜索 FM 98.2 AM 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啊，然后还有在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同样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话题互动。然后还有大家可以这个是吧，给我们打赏一些啊，对我们的鼓励啊，分享啊，添加印象啊，对不对？然后大家都可以啊，跟我们一起玩起来。 哎，有没有觉得咱们是特别怂的那种人？ 就咱们、不会啊， 咱们就是那种 谁啊， 哎呀介绍一下你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请大家跟我们进行互动啊、还有就是那个给我们打赏一些啊直到最后特别切的说出来给我们打赏一些这种要求。 不，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个人来讲腰杆还是挺硬的，因为因为你看啊，就我们的节目既能看又能听，对吧？我们的节目信息量那么大，我们的节目然后就是内容那么有趣，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么开脑洞，我们的节目老少皆宜， 哎，真是 啊，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这个时候吧，就是这个给我们打赏一些，所以说我腰杆很硬的，知道吗？ 对，我们的节目呢，信息量特别大，到底有多大呢？ 到底有多大？ 抓紧时间进入好奇 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好奇头条号，是不是啊？哈哈。 对。 而且呢，在咱们直播间已经出现了今天第一个留言的观众朋友了，愿太阳，恭喜恭喜！而且愿太阳说的是这个事情特别的伤我心，可是呢，既然孔文开心就算啦。 那你不给我说说呀？ 他说的是。孔文好帅呀， 谢谢太阳，谢谢太阳，谢谢太阳，谢谢太阳。你是这个今天啊、我不知道你在哪儿啊，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但是今天早晨的北京是这个阴天，而且有点小雨、是太阳，是你照耀了我。 什么是太阳？是你照耀 愿太阳啊，这位朋友啊、 是你照耀我的酒，是你 不是 怎么转的这个调，你也不拉着我一些。 几年回眸，他说啊，主持人早上好，你看友情就说了，说这个这个五弟什么什么什么，女主播真好看啊，太阳在密云啊。 哦，在密云。 哎，对，密云的 朋友是要出去玩吗？还是平时住在密云呢？ 啊，密云好啊，密云的这个植被啊环境特别好，空气特别好，还有密云水库。 还是友情好。对不对？ 对。 那亲爱的各位朋友，如果是第一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话呢，请抓紧时间点击关注了哈，这样的话每天直播的时候就会给你发送推送了。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一天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每天早上7:30到9:30两个小时的时间都会陪大家聊天，有时间的话呢就来一趟、好不好？ 没错。 明知道这是一场意外，说又迟到了。 什么情况？ 没有，他是说咱们节目迟到了吧，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一个感人的留言。 对对对 对 对 吧？ 没关系， 没有在准时的时间，很开心你们来了，好不好？ 对对，没关系，就是我们前边啊，这个明明知道这是一场意外啊，这没有关系，就是你来的不是很晚，前边呢有一些信息量的东西啊，我觉得你没有错过很多，有一条我需要提醒一下，就是不要忘了给我们打赏啊，谢谢。 明明就是一场意外，请问你是更希望我们叫你明明呢，还是希望我们叫你意外呢？因为你的名字实在是太长了。 对啊，叫明明还是叫意外？ 好的。来吧，那为什么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早起的事情呢？在直播间里很多朋友都是早起的嘛，谢谢愿太阳送了好多好多那个小礼物。 一见钟情、谢谢谢谢太阳，谢谢。 对，因为我觉得咱们节目能起来准时看的，包括像刚才明明说的那样，哎呀我又迟到了，他还打算每天看咱们节目不迟到，你知道吗？咱们都保证不了每天上班不迟到。 这个 我们还是保证得了， 对，我们还是保证得了，因为这个这首先是我们的工作嘛，对吧？我们的这工作态度啊，职业要求还是这个很严格的，然后也有这个，毕竟有朋友来这个看我们的节目，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说这个我们在之前呢也会做很多的准备， 是的 啊，就比如说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第一条这个话题，就怎么说呢，比较励志 啊。因为是跟早起有关， 跟早起有 对吧？ 对，跟早起有关，或者说我们再给他加一个定义，或者说跟成功有关。 哎，对， 没错，是不是？ 因为你看，像这个成功有一些必要的条件， 必要的条件 因素是吧？大多数成功的人都是非常非常刻苦的、非常非常努力的，非常非常励志的。 对， 然后看他们的故事，你就知道原来怪不得人家能成功。我觉得咱们直播间现在出现的朋友们，通通都具有这种特质。 没错。 为什么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好奇怪，很多一流人士、一流成功人士的闹钟、怎么都会定在早晨5:57呢？ 对，5:57 这么具体的一个数字啊。 看来如果说我离成功啊还有一段距离，如果说我想 还有半个小时的距离是吗？ 我其实是在比如说咱们上节目啊，我一般是这个定5:59。 你认真的你是不是看了这篇文章你才这么说的，孔文？因为是这样的哈，一个那个美国国家， 要不珊珊你先来讲一下你的成功故事。 啊，我的成功故事呢，就是出生的时候长得好看， 然后后来就是我的人生路就是越长越好看， 越长越好看，就是脸皮这么厚。好了，认真的，那个言归正传，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发布了一项这个睡眠调查结果，结果显示，在工作日的早晨，30岁到50岁的人表示自己在5:59起床，而46岁到64岁的人则在5:57醒来。 哎，对，但是呢，就是事实上啊，就是很多人，就是我们基本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基本8-9点啊，有的可能更晚一点，才开始工作。那么早晨的这2个小时的1个多小时的这个黄金时间就被白白的浪费掉了， 可不吗？咱们来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有个猎头公司，特别著名的猎头公司，他的执行 CEO 叫做詹姆斯希特林，他有一天心血来潮，想看看自己的这个高层管理层都是几点起床的， 对， 对， 所以他就很早的时候给20个人发了邮件。 我觉得这个 后来太过分了， 这个做法有点欠欠的，有没有？ 有点欠欠的 啊。 但是20个人有18个人在早上6点的时候回复了他。 哎， 哦， 所以说人家 我觉得，哎，还挺安心。 对，所以说人家成为高管啊， 对， 成为管理人员。不是没有道理的， 可不嘛， 嗯。 那咱们特别喜欢喝的一个连锁的可乐品牌， 哎， 大家就知道，就那两个其中一个， 哎，某可乐品牌， 是的，董事长兼 CEO 叫做斯蒂夫，他是每天5点钟起床的， 嗯， 然后在跑步机上跑4英里，大概就是6.4公里， 对， 足足跑了10年。他说我从来不会住没有跑步机的这个宾馆， 嗯， 也是坚持了很多年早起以及运动的习惯， 嗯， 嗯， 所以我觉得从这些小事上可以去得到一些借鉴的经验，是不是的确早起， 嗯， 或者是保持运动，然后坚持多年保持一个习惯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呢？如果做得到的话，不妨效仿一下吧。 对对对对，然后。然后这个在我们直播平台啊，就各个端口，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北京时间呢，还有花椒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们会不会早起， 嗯， 如果说有早起习惯的话，你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安排， 嗯， 还有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啊，也是我想问珊珊的，也是想问各位网友的啊，现在啊，不管你是年龄多大啊， 嗯， 你觉得你一直在坚持的一件事情有没有，它是什么？ 有， 珊珊是什么？ 漂亮， 漂亮，对，这点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人尽皆知的事情，这个就不要讲了嘛，对不对？讲讲大家不知道的。 没有，我是一个挺容易坚持的人。 嗯， 包括其实我的那个， 对，就比如说珊珊，你看你现在这么40多年，你一直在坚持的事情是什么？ 40多年，我一直坚持的事情是打人。 要拽我。 要拽你，真的，幸亏桌上没有什么重物，要不然你现在就头破血流去医院了。 哎，不，你要不你把你拽那东西，你给我也行。 门卡是不是我家门卡？是这样哈，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挺重视坚持的人，可是其实我自己有一些很不好的那容易放弃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大家可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嗯， 所以我就是用很多其他的这种外界的条件或者是因素来刻意的让自己保持坚持的习惯。然后你看，像我觉得坚持对我重要到什么程度， 嗯， 这真的是孔文随机问了一个问题，我的手机屏保。给大家看一眼哈， 啊， 是我自己写的字，我不太用图片，我就是最近的一些心情。我的手机屏保前两行 黑了， 啊， 嗯，啊，亮了， 哎，嗯，坚持运动，坚持学习，嗯，怎么着？碰到一个这么正能量、这么励志的搭档，刚才孔文就是一副我不想理他的表情， 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不是59起吗？对吧，明天我就57起，好吧，让我起来，让我叫你好吗， 好嘞， 啊，对，然后然后我们交流一下这个早晨的这个工作安排啊，然后这个有什么想法呀，是不是，嗯，啊， 我是认真的觉得人慢慢长大的时候还是要克服一下那个惰性， 对， 哦， 没错没错，哦，没错， 然后用一些这个其他的条件，你比如说我以前一段时间坚持背单词嘛，背了1年多500多天， 嗯， 而且我们就是建了一个那个单词打卡群，特别简单的一个方法， 嗯， 就比如说你身边的朋友可能10几20个人，说大家一起监督背单词吧，好吧，那我每天12点之前规定你背50个单词，其实在那个单词软件里面显示50个，可能也就是20个单词左右的量吧， 嗯， 啊，然后你背这些单词的量，然后你12点之前打卡，如果你没有在群里分享打卡的话，你就发一个88块钱的红包，所以背完的人是可以去抢红包的，然后没有背的人就会就是分发红包，所以大家会有这个相互监督， 嗯， 不只是红包的这个激励问题，还是一个面子问题，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呢，我发现那个单纯的背单词对我的帮助不大，我就加入了另外一个组织， 嗯， 它就是读那个英文原文书， 嗯， 然后也是每天可能它给你划分好那个章节，可能一天大概需要10分钟的时间，其实很短， 嗯， 十， 嗯， 分钟的时间，你有时候去个洗手间，哈哈，都得10分钟以上。 就是我想知道这个群里红包发多少。 这个不发红包， 这不发红包，哎，不发红包， 因为这个是交钱入的会。就是我是需要金钱激励的那种人，你要告诉我说让我坚持每天5点57分起床，一年下来之后给我一丰厚的奖励， 嗯， 我一定坚持得住， 嗯，但是如果说啊，我们不谈钱，提前就俗了啊，我们不提钱， 好，不提钱 啊，虽然说珊珊你现在已经哇非常美丽了啊，就是一年之后你坚持 每天5:57起床。 嗯， 那么比如说打一个比方，你可能就是特别喜欢某一个这个明星啊，你说如果说啊我能够长成他的样子就好了。 嗯， 比如说一年之后你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你每天坚持5:57起， 嗯， 然后你就可以变成和你想象的那个喜欢的那个明星一样漂亮，或者甚至比他还漂亮，那你能坚持吗？ 当然能。 当然能是吧？ 你这个简直是画了一个巨大的苹果啊。 嗯， 而且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这是一个阿拉丁神灯才能擦出来的愿望。 为什么不会实现呢？你还没有努力，你怎么知道它会不会实现呢？ 我觉得我可能变不成范冰冰，我可能也变不成。 你会超过他。 嗯，你这是属于这种就是自我励志，然后自我洗脑型。你要定一个小目标，小目标，好不好？ 定一个小目标，嗯，那超过谁呢？ 哎。超过谁大家自己想想啊。刚才那个明知道这是一场意外说了，说这个早起啊晨练对身体特别好啊，说咱们问问咱们那个早起晨不晨练，说珊珊你晨练吗？ 嗯， 但是他说文文早起晨练。 我 你晨练吗？难道 不不是我倒不晨练，就是我坚持的一件事情呢， 嗯， 就是这个运动的习惯。但是运动的习惯呢也没有说就是一定要定期啊，比如说这个每周特别的几次， 嗯， 或者说每天一定要动。 嗯 啊，但是就是如果说问我坚持下来的这个啊，可能这个50多年这么多年的习惯，对吧？那，嗯，只能算这个了。 啊， 哦，嗯嗯嗯， 好嘞。 对， 刚才看到了这个在咱们直播间里有位同学叫做华丽， 哎，华丽的， 哎，华丽低， 华丽低调 调， 哦，对。 他说了，说这个，哎，不要假装看不见，我没有装作看不见， 对， 因为你 们 发现哈，我们这个我们要看大家的留言是要用自己的手机看的， 嗯， 然后这个屏幕特别小，所以有时候你们上来之后呢， 嗯，没事，我跟低调聊，我跟低调聊。对，然后他刚才跟我们说啊，他说主播，如果说你们能从花椒直播平台招聘成功一个有影响力的主播，你们收到的打赏将会很多啊，是吗？问号，然后自己回答是的。其实是这样的，我们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啊，我们都是在台内的正式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们做的这个节目呢可能和这个现在有一些这个网络主播比如说直播自己的生活呀，直播自己的一些东西，可能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给大家带来一些啊这个积极的资讯，能够丰富大家的生活啊，可能和那种就是网络的那些主播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啊。嗯，所以回答了你的这个问题。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明明说珊珊太激动了。 啊，我不是太激动了，我说点生病这两天 啊， 我其实看到的刚才那个华丽低调的另外一条留言，他说 嗯， 为什么举例子举的都是外国人的例子啊，中国人有很多啊，中国青年的偶像应该是中国人。我是这样讲的哈，励志故事我没有故意的去只举外国人的例子，因为这篇文章是一个外国人写的，他是翻译过来的，所以说他的例子举的应该都是外国人的例子。中国人当然也有很多啊，我小时候就经常学过很多各种样的励志故事，你要说的话是鲁迅先生在书上刻一个早， 早， 对不对？然后有很多中国成功的人士也是非常早起的，包括我们俩也算早起的人呢。 嗯， 但是我不觉得中国人，中国青年的偶像只应该是中国人啊，只要是他身上有这个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品质，我觉得都可以成为偶像。 没错， 不必要有这样的一个划定的范围， 对， 说对不对？ 对对对， 讨论一下哈。 嗯 嗯。这样，我刚才看到了这个文章，除了分享早起之外，我觉得其实有个特别特别好的地方在于，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有那么几句话给了我一些小小的灵感，比如说有一条就是永远不要在夜晚做决定。 嗯，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好好的去想一想， 嗯， 因为你晚上的时候其实脑子不太清楚， 对， 然后有的时候会累积了一天的这个负情绪，做决定容易做出一些不太理智的决定。 嗯， 不管是工作的这个状况还是私人生活的状况，都不建议大家在夜晚做一个非常冲动的决定。 哎， 嗯，深思熟虑之后，如果你晚上觉得我要跟他分手，你好好想一夜，第二天早上你还想分手，你就去跟他谈一谈。 好， 怎么着？你是想一个月那种是吧？ 没事。啊，反正就是老话说了嘛，一日之计在于晨啊。如果大家真的是能够坚持早起，充分利用早起的时间，如果你有梦想去做一件事情的话，我相信这个啊好的习惯，充分利用早晨的时间，是一定能够对你起到帮助，能够帮助你达成你的梦想的。 哎，对， 嗯， 早起的习惯好像很好，包括我看到很多朋友开始早起呢，他也是会有那种打卡的程序或者是 APP， 嗯， 然后他会分享在朋友圈里面，什么我已经坚持早起多少天啦，我已经坚持早起多少天啦，我觉得还是挺佩服他们的， 嗯， 因为我肯定不会每天早起，我不上节目的时候真的会睡个懒觉，我不是特别早起的， 嗯， 因为我真的太爱睡觉了。 这话说的，谁不爱睡觉？ 嗯，太爱睡觉了。好吧，那既然这个事情这么正能量，不如咱们再分享一条特别正能量的事情好了。 好， 好不好？ 嗯， 一个小朋友的那个故事。 对，一个小朋友的故事 是挺正能量的。 嗯，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条消息呢，它的标题叫做“小学生让小学生向让行的车辆鞠躬啊，温暖了一座城市。” 嗯，但是具体说说吧。 具体说说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呢，这个在宣城的公安交警啊，他这个在晚上这个某一天发布了一个微博，就是在他们这个城市的这个一条路的这个斑马线上，一位正在过斑马线的小男生啊，绕过行人，向车让行人的司机深深的鞠了一躬。 嗯， 啊，这个举动呢恰好被这个市民啊用这个行车记录仪捕捉了下来，而且呢是发到了朋友圈。啊，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这个司机就说，孩子说，因为你的这个举动让我很感动，我突然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谢谢你。 嗯， 其实这个就是行车啊礼让这个斑马线的行人，包括就是在北京啊，包括前段时间也是大力的推行，在很多有记者在很多路口，就是我们的同行做过这个测试啊，你包括在北京这很多人流密集的路段，比如说簋街啊，还有这个三里屯啊，就是大家的这个意识正在逐步的加强。 嗯， 就是基本大家就就是比如说这个红绿灯这个就是变了的时候，或者说哪怕就是走到一半的时候，行这个车辆过来的时候，基本都能够停下来，让行人先去安全的通过。 哎，对，嗯，咱们看一下这张图片哈，这个司机用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的，他在礼让行人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在斑马线上给他鞠躬致谢的这样一张图片。 对， 啊，可以看出这个圈圈红圈圈里面圈出来就是这个正在鞠躬的小男孩。 嗯， 其实我是这样想的哈，包括在礼让行人，这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司机的确应该做的事情，何况那是斑马线呢。 对 吧？也有很多城市开始用一些这种硬性的方式和方法，让大家开始必须要这样做。我去过很多城市，都是如果这个车辆被发现没有礼让行人的话，就会罚款很重。比如说深圳，我去的时候就心里想，哎，就别管怎么样有没有红绿灯，只要我站在这儿，司机就会立刻停下来让我先过。所以后来我才通过深圳的朋友了解，就是他们对这方面的规定非常的严格。可能也是刚开始希望通过一种规范式的行为，慢慢的去让大家变成生活当中的习惯，但是我觉得这个小男孩是个挺可爱的小男孩， 对， 在这里的确很感动。然后，可是我不倡议大家就是都去斑马线上鞠躬，哈哈，这个还是要加速的，然后安全的通过行人路段，才是对整个交通状况最好的。我还是非常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一个人。 嗯，对，没错。 停下来鞠躬，这不得累坏了？ 对，而且安全第一嘛。其实就是针对这个话题，前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恶搞的视频啊，就是恶搞的成分很大。就是这个车辆啊，比如说这个在斑马线上，我不管是因为这个我没有注意到，没有及时的停下来，还是就是说我压根就没想停，就车我就车正好停的压在了斑马线上。那么压在斑马线上呢，就是从另一端啊斑马线要过马路的这个行人，就会直接从车的比如说这个机器盖子上，我走过去。然后就老人走过去，孩子走过去，然后有特别恶搞的段子是什么呢？就是，有这样一个行人，就是可能腿脚不太好，他拄着一个拐，然后我拄着拐，我也一定要从压在斑马线的车的机器盖子上走过去。还有最最这个无厘头恶搞的，就是，有一位老人啊，这个腿脚不是很方便，他坐在轮椅上，但是呢，这个车压斑马线，那过不去啊，那怎么办？两边的人把这个轮椅就是一定把轮椅抬起来压机器盖子走过去。对， 就是我就是要走斑马线，别管斑马线上有什么， 对， 就原地踏过 去。对，就好像这个地儿就是我的，你就不能走。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恶搞的成分大啊，当然说他也有他的善意的一面，就是 我觉得这么合理呢。 就是其实还是提醒人们，就是如果说少数的司机朋友如果现在还没有培养这个意识的话啊，我觉得这个视频恶搞的成分比较大，但是呢能够给他们提一个醒，就是你该在哪儿就在哪儿。对吧？如果说真的，万一我真的是就是我这一脚刹车真的刹得慢了一点，我就压在斑马线上了。就是咱们的行人呢，有的时候也给予一定的理解，咱可千万别像那个就是我看的那个恶搞的视频那样，完了从人机器盖子上滑过去，那你这司机不急了，你下，对不对？ 我觉得这可能跟那个整个的氛围，还有一些就是大家的性格习惯有关系。有些可能是属于我就是那种比较认死理儿的民族，你知道吗？然后他就会比较倾向于一是一二是二。 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相互礼让一些，就是这个司机啊要礼让行人，但是也希望行人可以尽量的遵守交通规则哈。如果是在听节目，然后平时不太开车的朋友，因为我开车嘛，我会觉得有的时候的确会有一些困扰，比如说大家在过马路，我说会就是觉得很害怕，你知道吗？而且包括其实我是觉得我离得很近的时候，我是不要按喇叭的， 对。 但是我有时候特别着急，真的憋死。然后包括在路口，骑单车的朋友啊，或者在路步行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观察一下路况再过马路，要不然它是对自己人身安全最大的威胁。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毕竟快过春节了嘛，给大家拜个早年。 还有120多天啊， 120多天就过春节了。我看到在咱们直播间雨静关注了主播，谢谢，还有很多朋友分享了， 谢谢， 对不对？还有等等呼呼，还有几年回眸一直在跟咱们互动，还有竹都关注了主播，佛山照明，哎，今天来的人还挺多的， 对，大家都是早起的朋友们，对，其实早起有一个，比如说如果早起的话，看一看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互动，也是早晨非常好的一个习惯，要坚持哦。 要坚持啊！ 要坚持，大家一定要坚持。 对，看看明天早上第一个是谁来，好不好？我现在猜是几年回眸， 是吧？ 随便猜一个吧。明明知道这是一场意外，说今天星期天，对，今天是周日，我们是周一到周日，7天不休， 对， 全年无休的， 全年无休， 对，只要想来随时来， 对，每天都会陪伴大家。 好吧，那咱们这样吧，咱们还是跟大家送一首歌曲吧。 好， 那大家此时此刻周末在做什么呢？你们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拍一张照片发到我们那个右下角，点击视频直播之后再拍一张照片发给我们，我们可能就可以看到了，让我们知道你此时此刻在干什么呢。或者是如果你想看到这个直播间里任何一个角落，你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拍给你们看，好不好？ 好。然后我让娜说坚持啥？坚持早起。 对，坚持什么都行，我觉得能坚持是人生特别宝贵的一种品质。好吧，咱们来送大家一首歌曲，还是那首非常熟悉的很可爱的歌，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可爱很可爱。 我看过多少风景，但是你让我重新认识了优雅，像休假时那种心情。 Pleasure it is all mine，认识你是我荣幸， So baby alright， 我们先开始同行，有一点 old school， 反而更脱俗，让我来告诉你，现在社会到处都是一夜情，真正爱情屈指可数，好啦有点夸张，要看你用什么角度来描述，恋爱的配方的要素要数，两颗热的发烫的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虽然称不上什么大牌恋爱专家，更没有上市档次公司，只是个饶舌玩家。是带你转转玩玩，走走看看，还算是有点盘缠，去海边走走，去沙滩走走，你偷偷的跟我说你喜欢，谢谢你的爱1999，喜欢巧克力，喜欢我瞧着你叫自己仙女，前世坐车都坐轿子里，我说你神圣，说哪我仙女不会烹饪，你却说等等，外卖吃起来一样丰盛，我现在口袋里真的没有几两银子，但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去买台凌志，可以像追风少年追寻我梦想女神，顺便问哈喽小姐，我顺路载你一程。 梦想直达列车，乘客你我和票订车厢的朦胧夜色，接着列车渐渐飘起，从轨道脱离，伴随着月色，我们连接着车窗玻璃，像天真的孩子，你说你应该是丑丢的天使，学电视上说你来自双鱼星座，你是否有经过，我说我从天蝎那边来，可能有经过，听说天空会下爱心形状的雪花，听说那弯弯月牙坐上能带你回，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炒一炒，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北京时间8:01，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 AM 927，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北京青年广播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刚才我们在，这个。中间休息的阶段啊，珊珊是做了做早操，我是做了做眼保健操。 对， 大家早 起来活动活动。 对，大家早晨起来之后呢，可以边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也边这个活动活动，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啊。然后还是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小伙伴可以搜索 FM 98.2 AM 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还有在花间。交直播活力982啊，大家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号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在北京青年啊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能够跟我们互动起来。 是的，特别喜欢大家跟我们互动哈。我刚才看到了在直播间里面七七分享了主播老高兴了，主播可高兴了。 哎， 大家抓紧时间帮我们分享一下哈，点赞或者是分享都行啊。我当然不要求大家这个强送礼物，是因为我觉得啊这个礼物吧就反正也不到我手里。但是关注和分享都是你们对我的爱，我看到了，这真的是立刻就来了，1、2、3、4、5、6，还有彩虹糖果玄哥都关注了主播，谢谢 大家啊。明明刚才看见我们了，看见我们这儿做操了啊。 对， 明明你 特别尖， 明明你也活动活动啊。 来吧，咱们翻滚朋友圈，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哈。首先给大家这个分享两个人的故事好了。第一个人呢，是一个司机，但是这个司机特别特别的酷，因为他是一个火车司机。 哎，火车司机， 他是一个特别特别酷的火车司机。为什么呢？因为他有6本火车驾照。 对， 他用28年的时间考了6本火车驾照，可以说是见证了火车的发展的历史。 哎，没错，其实在我们国家呢，就是每一代人都会有一段关于火车的记忆啊。这个网友朋友们、小伙伴们，你们有关于火车的记忆啊是什么，然后和我们互动起来。 哎，你知道我印象当中最古老的火车就是那个绿皮火车。 绿皮车，对，我的也是。 而且那个绿皮火车的座位是不是跟现在不太一样？ 就是基本上是直角吧，90度，又硬又直。 对 啊， 然后那个绿皮火车的座位有点像卡座，就是两个卡座是对着的。 对，没错， 就大家可以就支个小桌就打牌了。 对，然后有的还能这个打开窗户把这个头探出去。 探出去干嘛？你刚才那个 wave 还能把探出去。 对，那个 wave 探出去。对不对？ 对，的确是。不知道大家这个记忆深处的火车是什么样子哈。70年代的这个70后的青春回忆当中，一定是那种头冒黑烟。 轰隆而鸣的蒸汽火车， 哎， 是那种， 对 对 对， 80后呢很多很多都是这种印象，就是那种没有空调的绿皮火车，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90后印象最深的呢一般就是干净平稳速度较快的电力火车。那00后最熟悉的肯定就是现在飞速前进的高铁动车了。 高铁动车，对对对，没错。我们跟大家这个分享的这个人物呢，他的名字叫做薛军啊，是一名火车司机，有着28年的驾龄。他拥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还有电力机车动车组4个时代的6本驾照，亲身经历了中国火车的升级转型，见证了中国铁路的迅猛发展。 哎，你声音真好听， 是吧？ 就我瞬间感觉很感动，你知道吗？ 怎的吗？ 对呀、 那明天早上我先、明天早上我 亲身经历了中国火车的升级转型，见证了中国铁路的迅猛发展。 嗯、 你觉得哇，这瞬间那个纪录片的感觉就出来了， 是吧？这个 给你骄傲的手都不知道往哪儿跑。 明天早上先起床， 行是的。明天我不也57，我不起，我都6:30起。咱们来看一下这些这个火车的图片哈，我刚才看到了这个，我自己给大家准备了一下，我们下载了一下，比如说这个应该就是他的第一本驾照所对应的火车，蒸汽机车时代，这是他儿时的梦想，想开火车。87年的时候从铁路学校毕业，拿到了第一本驾照，开上了时速为60公里的蒸汽机车啊、但是理想和现实总是有距离的，这个蒸汽机车的工作呢，并不像他当初梦想的那般威风，比如说这个蒸汽机车。在逆向行驶的时候，风会从那个煤斗子里刮进来，所以司机室里面是灌满了灰尘还有煤灰的，以至于当时那个火车司机编了一个顺口溜，我给大家念一下哈。远看像个要饭的，近看像个拾炭的，走到跟前一看才知道是个机务段的，哎，意思就是才知道你是个开火车的。反正那时候我以前也听说这个很多长辈讲那个蒸汽火车坐完之后一下车就满脸就是一抹黑， 对对对，满脸的这个 煤灰 啊，对，煤灰还有油啊、对对对，是那个年代的， 哎，也真是不容易。 对，花椒直播平台慢生活给我们送来了小桃花， 谢 谢、 谢 谢谢谢 啊。你要看到有人关注咱们的话，你得让他们立刻点击关注，有人关注咱们就得立刻感谢。 孤独飘飘关注了主播， 谢 谢飘 飘， 谢谢飘飘。刚才这个几年回眸，他说他要外出了，说有空再见啊。这个对对啊，不用有空啊，明天早晨、每天早晨都要来。 对 ，every morning 微微一笑，天天见啊！祝你一路平安哈、事情顺利，好不好？回眸同学， 我 Rona 居然说他没有坐过火车， 为什么？ 为什么？ 还蛮。 对对 呀、 就是怎么 方式是吧？ 对，怎么会没坐过火车呢？就这个来跟我们再聊一聊啊，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有可能就是那种要么去很近的地方坐汽车，要么去很远的地方坐飞机，或者是他家生活在海岛，或者都是坐船， 有道理， 有可能， 有可能 啊，也真是有可能， 告 诉我们一下好不好？那我们分享的这个老火车司机，他的第二本和第三本火车驾照呢是。出自于内燃机车时代，给大家还是看一下照片，有图有真相啊，长这个样子。80年代的时候，就蒸汽火车就停产了，内燃火车就开始普及了，就长这个样子。 哎，798里那个火车应该是一个蒸汽机车， 我还真没有仔细观察过， 是吧？就在小柯剧场的那个斜对面。 哎呦，文艺青年呀，酷文。 去过，是 去过是吗？ 去过，真是 谁还没去798过？是不是？ 这是谁没去过798？是不是？你看， 我真的没有留意那个火车的，就是雕塑吗？还是 对 人形之类的，很大，对不对？ 很大很大很大，对对对对，甚至有的这个很多工业风的这个餐厅里啊，如果说这个场地够大的话，它会在里面就是放一个这个就缩小版的这个蒸汽机车的这样一个模型，就会非常有感觉。 哎，对，有一家餐厅就是以火车命名的，对吧？ 是吗？在哪儿？在北京吗？ 在北京。 哦，你什么时候请我去？ 先钱打给我。 好的。 逻辑是不是很清楚？绝对不吃亏啊！好吧，这个是内燃机车时代哈。92年的时候呢，这个薛军不得不随大流考取了时速为90公里的内燃机车驾照。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考这个驾照的时间哈。刚才那个蒸汽机车是87年的时候他拿到了驾照，当时的时速还是60公里。那后来到92年的时候拿了内燃机车的驾照，时速就变成了90公里。 到97年的时候呢，中国铁路进行了第一次大提速，时速是160公里。 嗯， 那所以到98年的时候，他就考取了他的第三本驾照，第二本和第三本分别是在92年和97年考取的。嗯，那个时候呢是内燃机车的时代。他说了，工作环境还是有了很大的改善的。比如说对于他来说，最起码有风扇了，有电炉子了， 有电炉子 了，穿着干净的工作服坐在那儿开火车了 啊。对，其实薛师傅的这六本驾照不仅仅是反映了这个火车的提速， 嗯， 它是反映了我们国家整体的方方面面的进步和提速， 全面的发展，我们的生活也在全速着前进着。 哎，对，然后呢，迄今为止，薛军师傅已经在中国铁路工作了31年。 嗯， 随着中国火车车型的一代代更新呢，火车司机的工作环境，就像刚刚珊珊说的啊，也越来越好。对于薛师傅来说，高速意味着高风险，他也说到，说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集中精力，全神贯注，才能保证每一趟火车安全抵达终点。 嗯， 拥有六本驾照的薛军师傅时刻牢记一句话，他说，我身后有1000名旅客， 嗯， 他们的家人也在惦记着他们的安全。 哎，真的是非常有责任心哈。 对， 包括大家也知道，现在的咱们这个高铁动车时速是越来越快了。你看，像我回家，我是山东人嘛，我回家特别方便。从北京到我们家坐高铁只需要2.5小时。 2.5小时。 这是在这次提速之前，提速之后我还没坐过高铁，我不知道需要多久。然后也有可能没有提到我们家那一段，但是因为2.5小时对我来说已经很短了，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去关心他提速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可是他如果还继续提速的话，我会更开心。就觉得如果真想妈妈，坐上高铁说回去就回去了，这个点回去还能吃上午饭呢。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而且对，今天是周天啊，路上的情况也比较好，如果现在你去这个火车站的话，还真的能赶上午饭。 对，好吧。分享了这个司机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故事，让大家再回想一下自己的生活，通过火车这么一个小小的交通工具发生的巨大的改变。顺便呢，咱们给这位老司机点个赞。哎，老司机还是6666666。 对，薛师傅辛苦啦， 辛苦啦。好吧，咱们再来分享另外一个人。除了薛师傅之外，这个时段呢，先跟大家再讲另外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老人的故事。 对，也可以是一位艺术家。 对，是 艺 术 家。对对对，然后呢，这位艺术家他做了一件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嗯， 他在头发丝儿上雕刻了西游四人图。 嗯， 头发丝儿上，大家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可能看到的，比如说有一些艺术作品，可能有在这个什么枣核、橄榄核，这上的能雕刻东西。啊，你比如说像一些这个什么什么玉呀、什么这个咱们就不用赘述了啊。可能最小的我知道的有米粒儿。 嗯， 对吧，能在米粒儿上这个雕刻这个艺术作品。啊，这个是头发丝儿。 啊、 头发丝儿是怎么个事儿呢？头发丝儿大家想象一下。 对，你好好想想这头发丝上到底能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哈。还是先给大家放一张图片吧。 我们先是有图有真相。 哎，有图有真相，看看这个头发丝雕出来的作品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得放大， 这么多的图。对，这样 这得放大多少倍、 这样 对大家 放大了好多倍。 对，大家能看到吗？这个是在这个放大镜下放大了无数倍之后的一个 作品。 一个作品 是吧。这是他非常自豪的作品呢。叫做发雕，就是这种方式，就是在头发丝上雕的发雕嘛。就是在头发上进行雕刻，就是顾名思义大家就可以理解。他曾经自己在自己掉落的这个白头发上雕刻过什么呢？雕刻过鲁迅像，雕刻过西游师徒四人图。还有兰亭集序320个字全文，这都是他干的事情。 啊， 这老人特别特别的酷，他的机器长这个样子。 对， 有点像小型缝纫机。 对，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个这位老人他用的这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器。我觉得也就是个大钉书机吧。 有点那个感觉，就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你都想起来那个运作起来的样子。 对， 但是可能不是咚咚咚咚咚，我不太了解它具体的这个工艺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有这么一位老人啊，还是挺酷的。他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小小的发雕的图案，是在40倍以上的这个放大镜放大之后才能够看得出来的。是这么介绍的，他说，发雕呢是微雕的一种，不借助任何光学与机械仪器，在0.08毫米的 发丝上进行雕刻，难度可想而知。全国上下能进行发雕这个技艺的不超过10个人啊、所以是跟大家分享发雕这么一个特殊的技艺。 嗯， 而且它的确是跟吉尼斯有些关系，因为太酷了嘛。 嗯， 1992年的时候，这位艺术家叫做常世奇，应吉尼斯世界纪录亚洲分会的邀请，赴新加坡举办个人作品展，并表演微雕绝技。他在长2厘米的人发正反两面刻下了308个字母，打破了世界纪录，并保持至今。 嗯，对，非常非常了不起。其实刚刚提到的是，就是拥有这项技艺的不超过10个人， 嗯、 对吧？其实我们听到可能有很多人也会说过啊，我也会做发雕啊，我也能做这个很多的作品 啊。 但是据这个老人说呢，其实这些人啊，他们可能用的不是真的人的头发，用的是猪鬃。嗯， 哎呦，是吗？ 哎，对，用的是猪鬃，因为那个可能就会比较粗一些嘛。 哦，知道了，其实用的是猪身上的毛。 对，比较粗一些， 哦， 比较粗一些，这样的话就可能会 好雕， 对，好雕啊。然后这个大师呢，现在已经是年纪应该在年逾古稀， 嗯， 应该是。但是呢，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厉害的事儿，就是这位老师傅他的双眼能够保持1.2的视力。 天哪！这就是天赋异禀。 对，1.2的视力， 对吧？ 对，就是现在这个最近这个单位在组织体检，我还没去呢。就是每年的体检，就是我就看这视力啊，与年俱减的。 你平时老玩手机了，玩电脑吗？ 我还好。 我跟你讲，我碰到过一个这个测视力最好笑的故事，我都要逗死了。 比如说。 上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全班体检，大家不还是排队体检吗？大家知道吗？就是那种一块儿去，然后很多人排着队，你先测视力是吧？测完了我来测，然后那个大夫会让你站在那儿离远点，站那个桌子后面， 对， 然后先把东西把这个作业挡上是吧？ 嗯， 我们班有个同学学习特别好哦，真的是学习好，那个男生可乖巧了，学霸类型的。然后他在我前面测视力，然后他把人挡上之后，然后那个老师就给他指。说这个是什么，然后不说话，然后老师就往上指，这个是什么，不说话，然后再往上指，这个是什么，然后不说话，然后老师着急了，说你倒是说呀，你看得清还是看不清？然后男同学说，老师我看不见杆儿。太尴尬了，希望大家保护视力好不好。换个朋友圈来跟大家先来这个稍微休息一下，咱们听一首非常清新的简单爱，马上回来继续翻滚朋友圈的其他内容，一会儿见。 么好听歌为什么不一起唱？嗯，简简单单爱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他这声音好像啊！ 是哪？我是岳云鹏版的是吧？ 不是，你真的还唱的挺像原版的那个感觉的 啊、 哦！孔文唱歌还挺好听的，大家可以点歌哈。这样的话，我们那个下个时段就不说内容了，就是孔文的个人演唱会。好吧，咱们翻滚朋友圈还是快速跟大家再分享两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好了、 嗯、 因为我还真的挺希望跟大家共同分享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美丽的风景的。 对， 所以接下来呢还是跟大家分享特别美的两幅场景，让你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和魅力。 哎、嗯、对，我们先跟大家说咱们这边的事儿。 好， 说咱们这边的事儿啊、嗯、就是在这个默默阁保护区。 嗯， 默默阁保护区 是你们这边的事儿是吗？ 默默阁保护区 啊，就是前两天的事儿，飞来了1000多只白鹤， 嗯， 啊，迎来了一个高峰， 嗯， 然后呢，就是这白鹤呀，就是然后飞起来，然后就一起喝水啊，这个非常的非常漂亮， 嗯， 对，然后我们觉得这个语言我们先不跟大家讲了，我们有图有真相， 其实是想跟大家分享， 先来 看一下， 对对对， 看看这白鹤成群结队的飞在天空中。会给咱们带来怎样的视觉的感受呢？嗯、 对， 哇，你知道吗？我看到这种景色的时候，就经常想到那个段子， 讲到哪个段子？ 要读书啊，要不然你看到这种景色的时候，我只会说好美啊，好美啊。 对，不是不是，那如果你说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通常会看到这个很多，比如说这个综艺节目、娱乐节目里，然后大家就会，就是不管怎么样，是玩游戏也好，还是干什么也好，就是通常都会做出一副很惊讶的表情， 哎、 哇。就你会想啊， 什么表情？ 就是、 什么表情？ 哇！就是现在 啊， 哇 啊，都哎呦， 啊、对吧、 哦？嘴张特别大， 对，嘴张特别大，哇！就好了不起，哇！嗯、我没见过你白活了你。嗯、就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综艺娱乐节目当中，所有的嘉宾啊，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角色，我们都不允许出这种反应。 为什么不能出啊？ 啊？ 这个综艺节目就没法看了是吗？ 我觉得综艺节目就没法看了。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在综艺节目当中，就是大家注意这个表情。 哦，好， 嗯，好， 回头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在节目里面出现了这样一个表情。 哎呦我的妈！ 嗯，这个白鹤为什么会引起我的注意呢？因为刚才这个默默阁保护区呢，它是在吉林，而吉林的这个保护区很早就有鸟类天堂、白鹤故乡的这么一个美誉。 对， 哎呀，嗯、就经常是每年的九月中旬，首批白鹤呢会离开西伯利亚， 嗯， 抵达吉林、 就是、 默默阁保护区。10月中旬的时候，能达到高峰期，可以有5000只这样的数量。他们将在这里度过50多天的时光。11月上旬风动之后，他们才会恋恋不舍地离开，然后去更暖和的地方越冬。 哎，没错啊，就是春秋两季呢，全球95%以上的白鹤会在这里停歇100多天啊，就是默默阁自然保护区。而且呢，这儿也被授予了这个叫5星级的驿站。2010年呢，被授予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的这个中国白鹤之乡的荣誉称号。嗯， 好， 确实量很大，也非常漂亮，95%以上。 真的是美， 对对对， 对吧？那既然看了这么成群结队的白鹤，咱们来看一个成群结队的其他鸟类，大家来评审一下，你更喜欢哪张图片，好不好？刚才是5000只白鹤的图片， 5000只白鹤。 嗯，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放一个大招。 对，刚才那是 10000只鹦鹉。 刚才那是吉林 啊， 对，他们这是澳大利亚 啊，是的， 他们这是澳大利亚。你来先抛上图。 好， 这有的朋友会不会有一种东西叫做 密集恐惧症？我觉得这个其实还好，不会。这个是一位野生动物爱好者，上周五拍下的一张照片， 嗯， 其中呢是10000多只鹦鹉是这张照片的主角。这些鹦鹉呢俯冲到澳大利亚爱丽丝泉沙漠公园当中去饮水。 哎， 是的， 对。 我觉得这一幕还是挺令人震撼的，我觉得是一种罕见而独特的现象。 对对对。 就是我很少见到10000只鹦鹉聚集在一起。 嗯，哎，有那个有这个特 细节图， 对， 是吧？ 特写的图 片，细节图很美哦，我也找了一张， 就大家看一下，哎。哎，就是这 领航高歌的感觉。 对对对，就这种鹦鹉呢，它的学名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养过，而且就是就最普通的，就是好像市面上就是最普通的这个家养的鹦鹉就是这种。 你养过？ 养过，小时候养过。 它会说话吗？这种家养鹦鹉？ 这种不会说话。 哦，它那种学舌鹦鹉才可以，对吧？ 对对对，就是那种大的金刚鹦鹉，那种可能会稍微好一些。 嗯 嗯嗯。 这个、 但是反正这个鹦鹉的确还是挺好看的，这种绿绿的鹦鹉。而且这张照片我觉得之所以会有这种视觉上的震撼效果，也是因为那个这个沙漠，然后这个公园里面大地上的这种黄色和鹦鹉鲜艳的绿色刚好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又相映成趣，然后这张照片就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这个野生动物爱好者是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面就拍摄了一系列的大量的图片，因为实在是场景太丰富了。他说他在早上的时候呢就已经看到了超过1万只鹦鹉，虽然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数的吧，但是我选择相信他， 选择相信他。 对，这个事件的确很罕见，导游跟他说呢，这是在一段罕见的干旱季之后才出现的一个特殊的情况。 对，没错。其实我觉得鸟类呢，我把它叫做这个自然界的医生，就是它会选择去哪儿栖息，或者说这个停留去喝水，然后这个觅食，那么一定是这个地方啊，就是气候，然后水源，就是各种方面非常的清新自然，没有污染，非常的良好的环境，他们才会选择在这里停留，或者是这个生存下来。所以就是在环境保护方面，我觉得就是各个地方，如果说你想招来更多的鸟类的话， 哎，是， 是不是 好好的去维护一下自己的环境， 没错， 是不是然后其实我觉得我好像对这个新闻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这么一个原因哈，我们都知道就是成群的鸟通常是会在30到100只之间的，它不太会那么多那么多的在一起。大家比如说你会看那个大雁南飞，它也是一组一组的嘛，它不是所有人都一起去， 对， 你包括看野生动物的迁徙，它也是一波一波的嘛，它不会一坨一坨的一起来，但是这个鹦鹉它成千上万只的聚集在一起，都有点像小时候特别害怕的那种就是蝗虫的感觉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另类的景象，也有很多人是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的确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情况。而且这个公园它其实是一片沙漠，沙漠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其实是很安静的，你知道沙漠它看起来就是那种浩瀚无边，有点像海洋的感觉，只不过它缺少一些湿润的这种气氛，有那种更加有考验的感觉但是沙漠通常是很安静的，所以当这么一群鸟聚集在一起出现在沙漠的空间里的时候，你还是会感觉到那种突然间被生命的力量触动到的那种感觉。 对，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非洲的野生动物大迁徙啊，就是包括就是每年的这个央视也会做专门的专题，因为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震撼。人类但是 人类 也是我们的朋友， 要不然咱俩迁徙一下，我迁徙到你那个座位， 你迁徙到迁徙到我这儿是吧？ 要不然是会变得更暖和还是怎么样？好吧，这两张图片，一个是5000只白鹤在吉林的莫莫格保护区，一张是10000只鹦鹉在澳大利亚的一个沙漠公园。 哎，对， 大家更喜欢哪个场景呢？如果有这个你的任意门。哆啦 A 梦的任意门摆在你面前，你一脚迈进去，迈到吉林省去看白鹤，或者是迈到澳大利亚去看鹦鹉，你更希望自己立刻出现在哪里呢？也告诉我们好不好？ 对。然后明明刚才说他选择去买一只鹦鹉，明明买这鹦鹉不能买一只，你得买一对儿。 啊，是吗？ 对， 鹦鹉不能买一只是吧？ 就买一只人挺孤单的，你怎么那个人找一半？ 哎呦，真浪漫。 是是， 对，孔蒙的确是一个好温暖的人呢。那这个时段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咱们下个时段呢请到了一位嘉宾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哈，那就是熊孩子的事儿。有些人天生就是熊孩子，可是熊孩子会长大吗？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还是先来听一首歌曲，听一首黑薄荷乐队的与我同行，一会儿回来继续我们的微微观世界，一会儿见。 走，我一路放声高歌，自带着梦想。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 哎呀， 万千世界观， 微微观世界。 北京时间8:33，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还是再次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在北京地区的小伙伴们可以搜索 FM 98.2 AM 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还有在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也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哎，嗯，刚才我在那个先说话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就去看了一下咱们的直播间，然后明知道这是一场意外，说文文前面在做眼保健操，你又在做眼保健操吗？ 没有啊。 没有吗？是之前他的意思， 对 啊，是吧？ 对对对对 对。 那好吧，大家想知道主播在直播间里啊，播音的时候还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嗯， 可以随时来直播间里看，我们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了哈。而且我看到一个叫做 WSS 来捧场了，知道为什么要点名吗？因为我叫吴珊珊啊。 嗯，这个 缩写是一模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没错。 真感人， 哎，说不定是你铁粉。 关注，有可能吧。 是吧？ 万一呢？我铁粉这么多，是好几个呢。来吧，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聊熊孩子哈。 嗯、 熊孩子，那么请到了一位青年评论员，也是我的师妹，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在是在媒体工作的青年评论员王玉同学，跟大家打个招呼吧。王玉你好。 欢迎王玉。 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早上好。 嗯，早上好。 早上好王玉。 这么正经。嗯、 啊，习惯了嘛，要收敛自己、不能表现得过于张狂。 就不能把熊孩子那个本性表现出来， 是吧？对对对。对对对，该装还是要装一装的。 嗯，咱们今天呢是聊这个熊孩子的话题哈，想问一下王玉，为什么跟我们聊的时候，因为我跟王玉定那个选题的时候，我说王玉啊，来我们节目玩吧，他说好呀，我说咱们聊点什么呢？他说不然聊聊熊孩子吧。 你是深受熊孩子的困扰吗？ 对，我觉得我受熊孩子的折磨大概已经至少有五六年的时间了。在这过去五六年的时间当中，我每次坐高铁都深受其害。我每次坐高铁都觉得这孩子就是我见过的最可恶的熊孩子。等到下次坐高铁的时候呢，我的想法就变了。上一次呢，那可能排倒数第二，这次才是最可怕的。每一次的下限都被不断的拉伸。 嗯，孔文，你怎么一副就是？哎呀 就是我想 说的是不是就是我的那种表情？ 不是，我想知道他们都做什么了。咱们这 熊孩子是熊吧，我觉得是能熊出很多种花样的。有的呢是属于鬼哭狼嚎型的，撒泼打滚型的， 撒泼打滚型 啊，再不然就是蹬凳子是吧？捶胸顿足啊，不停的要求他妈妈给他变换各种花样，朗读各种各样的童谣啊。完了呢，真惹着你了吧，他还不觉得啊，有愧疚，其实有很多种花样。其实我觉得吧，熊孩子最招人讨厌的呢，并不是这孩子本身的行为 啊， 而是他背后的那一对熊父母 啊。 熊孩子之所以能变成一只熊，我觉得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熊窝里 啊。 所以说我对这个现象真的是深恶痛绝 啊。咱们这样哈，咱们先来讨论一下，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小孩的人，我还是发自内心挺喜欢小孩的。我觉得王玉应该也很喜欢小孩啊。 没有，我真不是，我属于那种特别没有耐心的，所以说很难跟小孩打交道。那个小孩稍微泄露一点天性的，我就会觉得挺难接受的。 咱这样哈，万一将来你有了小孩呢？ 哎，你这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啊。我发现在熊孩子的这个问题上啊，当父母的跟没当父母的表现真的是截然不同 啊。是吧？ 有好多人在没当父母的时候呢跟我一样 啊， 哎呦，属于那种忍耐程度特别低的 啊， 小孩一哭就不行了 啊， 结果当了父母之后吧，一下变得不爱了 啊， 不仅能原谅自己的孩子，还能原谅别人的孩子，真的是会发生变化的。 嗯，我看到在这个直播间里哈，Verona 一直也在跟咱们讨论，很多朋友在讨论，咱们一点点来讨论吧。而且我发现就是王玉来了之后呢，这个气场很强，气场非常强。王玉说我觉得熊孩子就是熊孩子，熊孩子之熊孩，因为他们有对熊父母。我就看到那个孔文的凳子啊，就慢慢挪慢慢挪慢慢挪慢慢的转向了我。 对，就是这王玉的态度非常的鲜明。 我觉得你小时候一定是熊孩子， 态度非常的鲜明。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网友这个江明志他说了，他说我小时候和其他孩子一样淘。对， 和其他孩子一样淘， 和其他孩子一样。嚣张的小号横穿直播间，哎，我觉得你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啊。嚣张的小号这个横穿直播间，叫什么熊大熊二。 就是熊孩子的代称是吧？ 对，没错。 然后我觉得其实刚才王云提到了一个观点和一个现象，就是这个熊孩子他的表现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现象哈。你说了很多这个非常有趣的总结，比如说撒泼打滚是，捶胸顿足是，孩子真的好像是能怎么作就怎么作，你知道吗？我以前有一回跟一个之前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次听我讲啊，就是我觉得在谈恋爱里很多女生就像熊孩子一样然后有一次很久很久之前跟一个男朋友吵架，就我那种无理取闹不是他跟那是发脾气，动不动就无理取闹然后无理取闹他不理你我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不理我你听着我们俩这个辩论哈，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出逻辑漏洞来我没有发挥好，我是憋得半死，你知道吗？我当时就很想跟他辩论，我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呀你为什么不回我微信你为什么不关心我的情绪了？他说我不是不爱你，我也不是不回你的微信，我就是不想惯着你无理取闹我说女人为什么无理取闹，为什么哭，为什么闹啊，还不是在求你的关注，对吧？熊孩子婴儿孩子他为什么会哭会闹啊，还不是希望妈妈亲亲抱抱然后他是这么反驳我的，他说对于这样的孩子最好的教育方式是什么呢我说不理他他说那不就得了，我就完败在这场辩论当中。请问我他的逻辑漏洞到底是什么？王玉你帮我抓一下。 我觉得这个男生呢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缜密的人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伴侣，我觉得啊你错过了他还是很可惜的希望我的姐夫不要听到这句话 我错过的他还是很可惜的，是吧？ 对， 现在 其实孩子的出现这种问题，我觉得真的是被惯出来的。嗯、你越哄他，他越来劲。 嗯， 你要是不哄他，给他搁在那一边呢，他可能过会儿就好了。 嗯，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父母跟欧美的父母可能做法真的是不太一样。 嗯、 中国的孩子呢，一哭闹，哎呦，恨不能全家上阵，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嗯、 以及同行的叔叔婶婶、 嗯、 一块儿去哄这个孩子。孩子会有一种很强的自我为中心的意识。 嗯， 但是在欧美呢，我出国观察啊，我发现孩子哄闹呢，父母会直接告诉他，你打扰了别人的休息。 嗯， 所以呢，你不要怎么着。 嗯、 中国孩子啊，出哭闹之后，父母呢稍微有点自省意识的，他会告诉你说，哎呀，你看你惹阿姨生气了。咱们不哭了、 嗯、 所以说这是两种观念。 嗯，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哈，王宇、 嗯、 你看哈，现在你在说熊孩子的话题，然后孔文就开始玩我的钥匙扣、 啊、 这是不是典型的 直播间里的 熊 孩 子啊？你看你今天就有种坐不住的，而且你知道我今天来的时候跟导播老师说，我说今天有嘉宾哈，导播老师说聊什么呀，我说聊熊孩子，然后导播就说啊，那这个话题很适合孔文聊啊。口问到底为什么到现在都坐立不安？ 可以感觉他的面部已经发红了。 干嘛？你站起来干什么？你站起来干什么？你要跑是吗？ 不是，我觉得你们俩这中间夹着吧，这个那什么，这有点坐不住。 没有，我是一个还对孩子的宽容度很高的人， 嗯、 因为我实在是太喜欢小孩了，我就莫名其妙的很喜欢小孩。 嗯、 我在路上碰见小孩，我都想抱走那种，你知道吗？ 嗯、 但是我也曾经有一次真的是。不堪其扰，就是在坐长途飞机 啊， 然后长途飞机我当时在玩我的相机，就从后面探头一个小孩的头，说是 what's this， 然后就跟他讲这是相机，然后给他翻照片什么之类的，然后那小朋友很漂亮，小男孩、 啊、还是一个外国孩子、 啊、对，外国小孩、 啊、外国小孩、 特别可爱，就眼睫毛巨长，眼睛巨大，你能理解那种、哦、哇，你真的很想把他当天使抱住他那种感觉，他其实不哭不闹了， 嗯 啊，他只是缠着你，然后就跟我玩，就可能刚开始我也的确是很想跟他玩，然后就他就一直跟我玩，就一直让我跟他讲着，就长途飞机八九个小时， 嗯， 我到最后实在是一副不要再烦我了那种心态，就是他妈妈就把他抱走了，哦，但是我觉得这个孩子还算是一个乖孩子， 对， 可是说到这个教育方式的问题。王玉刚才提到的，对于熊孩子，很多中国的父母是以他为中心，哭了闹了就立刻哄，然后到了国外，很多时候就没有那么重视孩子当下的那个情绪，他其实会用更理智的方式去疏导，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别人身上，比如说你看你现在哭和闹，是不是会打扰这个叔叔这个阿姨休息啊，其实孩子的心里不会得到什么伤害，对吗？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哈，因为我觉得我之所以会比较关注是这个，有人说哈，比如说孩子小的时候一岁之前、 嗯、 他所有的要求你都是要满足的，这样这个孩子才不会缺乏爱，不会缺乏安全感，他才会健健康康的长大。但是咱们说的熊孩子大部分是四五岁然后十岁以内的， 对对 对, 对，或者说那什么什么七八岁讨人嫌的时候、那个那个时候 啊。 对吧？ 你到底有没有熊孩子的经历啊，孔文？ 就是有 经常会被别人说熊孩子吗？或者你爸妈有没有管教过你？ 就是啊 啊， 就这个事情好像有点 已经有点心虚了， 已经、 啊、对 呀、 啊，太心虚了， 已经有点心虚了。对，其实我能成为一个跟大家在这儿坐着这个。聊天的一个主播啊，一名主持人，每天能够陪伴大家啊，然后这个 已经很不容易了， 跟大家分享一些很这有营养的东西啊，有内容的资讯，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 啊，成长之路非常的坎坷， 治好了自己的多动症多不容易啊。刚才我明明知道这是一场意外，在直播间里回复了一句啊，说这个孩子受父母和环境的影响很大。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父母是什么样子的，他教出来孩子就是什么样子的？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熊孩子跟正常孩子的区别在于，正常孩子长在人堆里，熊孩子长在熊窝里。一般通常来说可以是这样的。当然这个话呢显得有点情绪化了。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熊孩子的父母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疏导孩子的情绪。他觉得孩子因为小所以听不了道理，所以呢把这个当做了不跟孩子讲道理的理由。其实孩子虽然小，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给他用很平白很浅显的道理跟他讲这么做是不对的，我觉得孩子本身是有是非观的。就像刚才珊珊说的啊，在一岁之前所有的要求都要满足，其实这是一种反应过度，或者说是一种过度关怀的表现。 正是因为在一岁之前所有的要求都要满足，才埋藏了一种祸根，就是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也要求我所有的要求都要得到满足，如果得不到满足，那么我就要采取一些撒泼打滚的措施。 照本注是吧？ 对，刚刚这个王玉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啊，这个网友盖世小乔在给我们送心花怒放，我的天，谢谢谢谢，非常漂亮，非常漂亮，非常漂亮。这个就是这个礼物呢，就是过了一个那个就一个礼 车 啊，对，一个礼炮，然后呢就是喷上来的就是各种这个小桃心儿，然后在空中绽放，特别特别漂亮。谢谢盖世小乔，谢谢， 哎，好好看啊这个礼物。 对对对，谢谢谢谢谢谢。 手机屏幕我觉得很美。 哎，对，非常的非常的漂亮。那个看送了几个呀？这是数 好几个呢， 好几个是吧？ 刚才明明。知道这是一场意外，说有一档那个特别著名的电视节目叫做《变形记》嘛？ 对，没错， 可以体现熊孩子的转变。你们看那档节目吗？ 我看过，那个是属于比较大的熊孩子了，一般都属于问题少年，大概都是十六七岁的样子。可能熊孩子如果不好好的控制，不好好的引导，长大之后就是那个样子。 你碰到过的熊孩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啊？咱们这样吧，咱们先来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咱们再好好想一想自己最近碰到的最熊孩子的熊孩子。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经历，大家这个生活当中碰到的熊孩子，也可以告诉我们你最近在哪个地方，在什么场景啊，什么具体的情境下碰到了熊孩子呢？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 来吧，送大家一首《因爱闪光》。 和我一样。 欢迎回来哈！刚才我看到在直播间里，明明小朋友一直在跟咱们互动，说珊珊这个咳嗽感冒了。对，哎呦，的确是感冒了，因为我昨天被冻着了。我昨天去看一个马术比赛，然后那个马术比赛在鸟巢，然后户外的，看了两三个小时，一直在下雨。还没真没遇到熊孩子。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那个在看马术比赛的时候，因为成年人比较多，没有遇到过熊孩子。然后我是在什么时候会碰到熊孩子呢？因为我还挺爱看那个画展。画展的时候我跟你讲啊，熊孩子特别吓人。 对，因为那个环境它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安静去欣赏、去思考的。 其实不是打扰我，是我觉得是所有的那个画廊的人、工作人员都会很怕熊孩子。就你知道那种艺术的展览，很多作品有可能会比较昂贵，其实你不太能用手去触摸。 对对对， 包括还有一些最惨的是那种装置艺术，你知道吧？就是那种画作可能还好，它顶多就是碰一下边儿啊，然后可以立刻制止就好了。装置艺术，熊孩子有可能破坏的，就他给你把那个什么东西就给你拾到边上去了。反正我看画展的时候，就上一次前两天。CIGE 艺术博览会在农业展览馆，然后我就去了，然后碰到过两回。第一回的时候是在一个画廊里面，一个孩子过来要跟那个画合影，然后他就靠在了那个画上，然后工作人员说：“哎呀，小朋友不能靠这个，不啦不啦不啦”，就把这个小孩扒拉走了，然后跟他的父母耐心的解释了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是一个装置艺术，那个装置艺术是就是摆在地面上的一个类似那种雕塑，然后有些细碎的装饰沙粒呀、什么的。那个沙是艺术家摆好的呢，然后熊孩子在那玩沙。你说这是不是很无奈？这是我碰到的比较常见的熊孩子的类型。你们俩呢？你们俩在生活当中什么时候会碰到过熊孩子呢？ 我们先看这个在直播平台啊，这个明明他说我觉得《射雕英雄传》里的老顽童就是熊孩子，这老顽童。这熊了一辈子， 熊了一辈子。我觉得《射雕英雄传》的老顽童不算熊孩子， 是吧？ 就他心里特有数。 对，他是一个非常诙谐的人。 对，人家是故意的。 嗯， 人家是故意想当着熊孩子的样子。 对 对, 对。 王玉呢？你平时碰到的熊孩子？ 因为我可能出差的比较多，所以说我经常在高铁上碰到各种熊孩子。最近的一次呢，就是我十一回家，然后往北京走。在这高铁上呢就遇到了一个熊孩子，准确的说是两个熊孩子，这家呢有两个孩子，一个一岁多，一个七八岁的样子。那个一岁多的孩子呢，当然就是属于哭闹型的，我也就忍了，毕竟一岁多嘛，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了，是吧？那个七八岁的孩子呢就很有意思了，我正躺着休息，我戴了把眼镜摘下来了，戴了一个蒸汽眼罩 啊， 突然间就觉得一双手把我的蒸汽眼罩给扯下来了，那孩子特别开心的说：“我妈妈就用这个蒸汽眼罩。”然后呢，最关键的是他妈妈的反应是：“对，我就用这个。”就是让你觉得很匪夷所思啊！妈妈非但没有制止，反而赞许了孩子。哎呦，孩子这记忆力特别好，你看，一看到熟悉的东西，马上就能对上号。我当时就是一脸的懵啊。 这的确真的是属于那种。熊孩子之所以是熊孩子，是因为他有熊父母 的，真 的 是 他也不该管教一下，这应该你不要打扰阿姨休息啊，对不对？ 他可能真的是很喜欢自己的孩子，他自己喜欢不要紧，他得要求所有的人跟他一样喜欢。 对，我觉得有一个场景需要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的说一下啊。如果说真的像这个像王玉说的，如果说有这个熊父母这种情况啊，我觉得有一种情况，我觉得一定是要。避免的，就这个时候父母一定要理性，就是说比如说在学校的时候啊，在学校的时候，那么老师这个去管教孩子啊，去给孩子这个教学，或者上课要遵守纪律啊，或者说这个团结同学，甚至比如说出现什么打架之类的这些情况啊，这个去说教了这个孩子学生，但我觉得这个时候父母一定要这个明辨是非，对吧？然后要搞清楚这个事件究竟是，比如这孩子也是一样，是吧？是谁对谁错？那么如果是自己孩子错了之后，是吧？那么一定要承认错误。那么如果说这个不是你的错，受了委屈的话，是吧？那么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解释的途径，就是不能说有的孩子可能就是护犊子，对吧？你护、 对， 有的孩子护犊子就是你我们家孩子就是那什么。我们家孩子就是跟这什么什么小皇帝小公主似的，啊，就是这种，然后就是 你说了我就不行啊，有的甚至还跟老师去发生一些矛盾一些冲突啊，就我们家孩子就没错，我们家孩子就没问题，就是那人家的不对、 哎、 对对，就这种情 况特别护着自己孩子， 对对，特别就是我觉得是在教育过程当中这种护犊子的情况，就是 也是导致熊孩子的一个， 哎对对对，就像王玉说的也是导致护犊子，他就会就让孩子会有一种就是就反正我犯什么错误都无所谓，反正我对对，反正我犯了错误之后都有我父母给我兜着、 嗯、 替我撑腰、 嗯、 啊，那这样的话就会有恃无恐，就甚至会有的胆子越来越大、 嗯、 啊，什么事都敢干、 嗯、 啊，对，我觉得这种情况是比较可怕的一个情况、嗯、 哎、 啊、 你看那个我觉得明明知道这是一场意外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这也是我刚才一直在想的问题，他说、 嗯、 文文珊珊小时候算熊孩子吗？哎，包括玉玉啊、 嗯、 咱们三个人 包括玉玉、嗯、 对不对，咱们三个人小时候肯定有过熊孩子的阶段呀。 我绝对没有，我从小是个特别特别听话的， 我也没有、嗯、你晚了 咱们三个 你抢晚了， 肯定得有一个有、 嗯、 对吧，三人行必有熊孩子嘛， 对 不对、 嗯、那来吧，那你们说吧，你们两个来可以尽情的向我开炮啊、 嗯、 没关系，我是自己是不会招的 就是熊孩子的典型特征，反正我不是坏孩子， 哎对， 我觉得好像应该人人都是熊孩子吧，只不过熊的那个程度不一样、 嗯、 还有他表现方式不一样， 对， 他的那个发作的点和发作的对象发作的情境不一样啊、哦、所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还是熊孩子、 嗯、 你觉得王玉你有熊孩子的那一面吗？就是你觉得你如果说你熊，嗯，你觉得你哪里比较熊？ 其实我个人觉得我是一个知书达理 嗯、 优雅沉稳懂事儿的好孩子，我从来不干那种伤天害理、违背什么世俗的道德规范的那种事情， 我们也不干伤天害理的事儿呀、 嗯、 我顶多呢就是偶尔吧喜欢怼怼人啊、仅此而已、我今天在来的地铁上呢正好看到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呢说出了我的心声，然后我就随手转到了我的朋友圈里、有人说呢你又开始怼人了、 嗯、 这篇文章是什么呢，它的题目叫做你不用开启只看三天朋友圈，我们现在的朋友圈不是有的人设置了只给看三天吗？ 我真的会对这个时候有一点点小小的， 是吧？然后我就点开看了、嗯、这个文章说的特别有道理，一下道出了我的心声，里边只有一句话，我一天也不想看然后呢我觉得特别好，我就给转到我朋友圈里，可能我在这种时候、 嗯、 想怼人的时候可能就会表现出一点熊孩子的那种本色， 嗯 嗯， 我觉得是这样哈，我觉得王玉是跟他的那个因为我觉得王玉是一个对自己的这个世界特别有自己的想法的人， 对 对、 嗯、 这种自己的边界，然后他又是习惯表达自己的观点，无可厚非，要不然你也不会成为一个评论员嘛，对不对？ 对， 评论员就是怼人的， 是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对不起啊，其他的非常随和的各位评论员老师哈，我说的是我们这个青年评论员王玉同学啊，他就是这么一个性格，我觉得还挺可爱的，因为我觉得王玉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年轻人，我之前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我小师妹嘛， 嗯， 你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啊， 他年轻的时候， 天哪、 嗯， 他现在也很年轻。 对，王玉四十多岁的时候是什么样？你给我们讲一下。 别闹，先上学的时候，没有那么忙的时候，不工作的时候，他一天可以保持6个小时的阅读时间。 哦， 我你自己算算， 那这个真的非常棒、 哦。我现在每天保持半个小时就了不得了，我还经常就是忘记哦，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通过大量的阅读，积累了很多才华，然后产生了一些自己的价值观，然后输出了一些观点，所以你怼人，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好不好？ 真是一个好世界， 对吧？该怼怼，反正我脾气也不咋地。这样吧，我觉得还是啊，人人都是一个熊孩子。咱们还是先来稍微休息一会儿，咱们开始想一想一个话题，那就是熊孩子是不是就真的长不大呢？熊孩子长大了该怎么样呢？先来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继续我们的微微一笑，万千世界观的环节。不吃早餐是件很嘻哈的事。 夜猫子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子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对，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其实啊，我们说的这个熊孩子的成长，它本质上我觉得是跟公共规范或者说是跟社会规范磨合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没有哪一个孩子天生就特别懂事儿，天生呢就会跟别人良好的相处，其实都是在这个磨合当中，甚至更准确的说是在这个痛感当中磨合出来的。一个一个跟头摔过来了，你疼了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办了。学校跟职场啊，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职场呢不给你留有犯错的机会，你错了就是错了。在学校呢，可能是人家会给你让你支取无限度的原谅和宠爱，所以说我觉得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他自然的就会调整自己的言行举止，除非呢你愿意永远的停留自甘啊，智童化，自甘保持在那种三四岁的那样的一种心智水平。 就是到了一定年纪是吧？ 对，当你有这种现实的需求之后，你当你发现你自己不能跟你的同事和睦相处的时候，当你发现同样的机会永远都是别人占取的时候，我觉得稍微有一点自省意识的人呢，都会反省自己的行为。 到了一个年纪，你就会发现 那个后边的词儿是什么？ 彻夜聊天的越来越少。 你知道我 不 是你知道我想了一首什么歌吗？爱一个人好难， 就是很难， 就是这种感觉，是不是？ 人相处也很难。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有一个小小的疑惑哈。你看，我刚才也说了，说对，碰壁的时候你会想着去改变， 对。 长大是件好难受的事情啊。我最近越来越觉得长大是一件不好受的事情。就是小的时候，你上学的时候哈，根本学不着。上学的时候你就心里想，哎呀，这走出社会能有什么特别大巨大的改变啊？而且。你就觉得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质，我就做我自己不就挺好的嘛？我跟同学都相处得挺融洽的呀。可是你真的一到就是工作的场合当中，真的走到社会上，发现不是每个人都要让着你的。 对， 而且我听过一个男生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哈，说这个，哎呀，大家呢都稍微对别人多点尊重啊、咱们都互相礼礼貌貌、客客气气的，谁都不缺姑奶奶。就是不要把自己当的就是好像自视甚高，然后跟别人去总是让别人不舒服不开心了，谁都没有义务哄着你。然后你就比如说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哈、我呢就是我其实脾气不太好，我是属于那种心直口快型的。但是后来慢慢的就开始发现这样的确好像会有点伤人。然后有的时候会让朋友觉得不舒服，就我真的还挺不想伤害别人的，就我心里还是一个挺善良的人。所以现在就开始慢慢的在改自己，然后那个脾气，但是有的时候压抑起来难受。就是他跟我的本性和我的天性可能是相悖的。我是真的不好受，你会觉得长大真的挺难受的。 其实我觉得珊珊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思想呢可能头脑也都比较大条，心地比较单纯。其实这个世界我觉得也很简单，只不过呢人心很复杂。其实人心也很简单，只不过利益分配很复杂。这就是很多熊孩子，心地单纯善良的熊孩子，在进入社会化的这个过程当中会遭遇一些心理上的不适。其实我觉得像珊珊这种情况我也是感触非常深，因为我是今年刚毕业的，所以我也正在经历这样一种长大磨合。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办法呢，就是让我们分格子生活。我们在面对不同场合的时候保持自己不同的天性，虽然呢这样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好像是精神分裂或者说是人格分裂，但是我觉得是对我们天性保护的这样一种最好的方式了。 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分格子生活， 分格子生活， 对 吧？ 包括跟同事的时候还就是 be professional， 对吧？咱们就好好的聊工作的事情，比如跟孔文客客气气的，哎，你好你好，下了直播室也别认识谁，是吧？ 翻一个大白眼儿。 最好连微信都别留。 我明天早上我给你打电话叫你起床，我告诉你。 是不是我听着特别有趣的事儿？就是那个飞鱼秀那两个搭档不是特别好吗？对吧？ 啊。 然后叫什么来着？玉州，还有 啊，你说什么事儿？ 对，然后两个人搭档好多好多年。 嗯。 然后那个男主持结婚的时候没有请那个搭档。 真的呀？ 是吧？ 不知道是因为当时有些他事情错过了呢，还是两个人在节目里面开玩笑，反正就是女主持在节目里面开玩笑说，哎呦他结婚去了还没有请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工作上、对吧，再见，这位朋友再见。 好不好？下来就这样吧，好不好？友谊到此结束了。 哎，其实刚才王玉提到的就是我们这种分格子的生活，就是在不同的可能不同的场景需要你这个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力。那么对于就是很多初入职场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可能还不具备这种能力，包括刚才珊珊也说到，其实就是他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很难调整过来，是吧？就挺不高兴的。就是这种锻炼这种能力的这个方法有什么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说实话呢，谈不上什么经验，毕竟我也不是什么老司机，今年刚刚24岁，是吧？我觉得一个很好的方式呢，就是每天晚上回家之后呢，对自己的这一天的行为呢进行一下复盘。你知道这一天自己在什么场景之下扮演的可能不是那么一个真实的自己，你要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是说的话是一种场景化的话，而不是一种发自肺腑的话。你自己梳理一下，你大概就会知道我在什么什么的时间段内，我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之下，我跟什么样的人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应该说什么话。甚至呢，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建议是，像我的那个电脑里呢就有一个文档，这个文档的名字呢叫做教训，就是我每天犯错了做错了什么事情，在什么不合宜的场合说了什么不合宜的话，我会把它记下来。 哇， 哎，我好想看你这个文档啊。 哦，那都是我的黑料史。对对，黑料史。我觉得这样你坚持那么几个礼拜之后呢，你大概就会知道什么样的话适合在什么样的地方说，你就会知道自己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去面对什么样的场景。 哎，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你看，我觉得好像就比如说你现在刚刚入职场，你有感受到那种哎我好像需要调整的地方，或者是 因为职场这个事情呢，我还没有体会得太深，但是有一件事儿呢，让我觉得还是挺长记性的吧。有一天呢，也是做一个广播电台的一个节目，然后呢，其实这件事儿呢非常简单啊，给的那个报酬也不是特别高。完了，我前一天晚上呢，按说 我们节目可没有报酬啊。 啊，没事儿没事儿，我 说清楚啊，我们节目就是一个就是死皮赖脸请嘉宾来的节目啊。好嘞。 说是第二天早上7:50连线我，当时呢我记得这事儿，结果我就忘设闹钟了。第二天早上7:51的时候，我被那个编导第3次电话才叫醒。您也是做这个直播的，知道这个广播节目争分夺秒的这样的一种品性，是吧？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有的时候生活习惯当中的那种懒散啊，千万不要带到工作当中去。经历过一次这样的事情之后，你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是一件事儿。还有一件事儿呢，也是平常一个怼人的习惯吧。我跟一个朋友啊，一哥们儿跟我关系特别好，我们俩开玩笑。有一天他正好看到一条新闻，这条新闻当中说，怎么着涉案1200亿。当时正好是4月份，他就说这个1200亿的时候呢，就说哎呦，这1200亿得有多少钱呀？这要把这1200亿取出来，得堆满多少个屋子呀？他表现的可能就是给人感觉好像没有什么见识。我当时呢就想奚落他一下，我说 没有什么见识，这1200亿咱们天天见呢。是吧？ 我说这不是刚过完清明节吗？是吧？这个话说的还是很损的。然后我后来就觉得可能当众说这件事情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我就会把它记在我的这个教训录上。对，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有的时候呢，我们所谓的真性情其实只不过是没教养和情商低，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下这种区分，不要把自己惯成一个成年化的熊孩子。 但是好像是真正的去修整那个天性上的边界，或者是哪怕是没教养或者是情商低吧，他可能真的是自己从小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没有成长好，你知道吗？没长得好，但他已经长了很多很多年了，所以你知道去改的时候还的确真的是有点难受。因为我觉得好像在我的概念当中，人都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不规则的多边体，就是他有那个自己的边界。可能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我的边界到这儿，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我的边界到这儿，然后两个人遇见的时候，在相处的时候这个边界会碰到。当你两个人属于那种哎我关系就是特别特别的合适，这个边界会很融合， 像拼图一样， 像拼图一样拼上了，就变成好朋友，甚至是亲密的战友、亲密的伴侣、亲密的爱人都有可能。但是两个人真的是碰到那个不能调和的那个边界的时候，如果又非要两个人在一起，或者是非要一起工作，然后有这种强连结，就总得有人去调节，去把自己那个边界，有可能是已经形成了铠甲的边界，往回拽一拽，往回收一收，这种是一定会疼的。但是这是长大必须经历的过程，对吗？ 对。 好惨。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刚才王玉说的， 我想长大。 那什么，你又想唱一句是吗？ 我不想长大，长大后生活就没了他。 不是，没有童话 啊，没有童话， 没有童话。对，其实我刚才王玉说的有一点非常好，就是我们在这个避免各种各样的错误的过程当中，可以采取一系列的方法，对吧？你比如说王玉采用的方法，就是在特别仔细的在电脑当中，居然给自己会建一个文件夹， 教训， 对，教训，就是自己的那些所谓的黑历史都在里头。就过段时间，我就可能跟这个就记得笔记，或者说就记得日记一样，我去翻过来看一看。有些错误的模式它其实是一样的， 你会不停地犯同样的错误。 哎，对对对，就是我可能真的会，我看几次之后啊，这都是同一类的错误，我不能再犯了。对吧，我这个方法非常好。 我看到了，就是在直播间里面，比如说这个理想的理想啊，就说我觉得王玉说的很对呀、啊，应该是他说清明节刚过，这句话补得太赞了。还有盐城寻爱相粉团说百年树木，十年树人，就是他说这个人要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人格，是需要时间去打磨自己的性格的，是吧？啊，包括大家都在说这个，还有开玩笑的，说上这个山山水水一起，山山文文，对不起文文，我又伤害了你啊！ 瞅瞅， 互相叫对方起床，我有可能还明天是水水啊，大家可以明天见一下水水，对不对？ 对对对，明天是水水，对， 然后刚才王玉分享了他这个说他有一个文档叫做教训， 教训。 我现在特别担心我的电脑被盗，我得把它打印出来，保存在电脑里不太安全。 好，打印我也会去偷的，但是我觉得人好像总想着自己的错误也是一件给自己很大压力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人从人性的角度说，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吧，一遇到问题第一反应是推出去，把这个错误归结为别人。比如说我惹了别人，第一反应是这个人心胸太狭隘了。很多人，比如很多熊孩子的父母，跟别人产生争执，跟其他乘客产生争执的时候，他会习惯于把这个问题推出去，说你们这些乘客忍耐度太低，你们这些乘客不够善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带着一种自省自查的意识的话，我觉得这个世界会少很多啊不必要的争端。所以多考虑一些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教训的话，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但是你会不会建立另外一个其他的文档呢？就比如说成就， 对， 那显得 进步， 那显得太自恋了。这种东西呢，自己放在心里，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呢，偷偷的想想就好了。 那就更睡不着了。越来越欣赏自己，每天晚上被自己，为什么我还不睡觉？因为黑夜需要我这颗闪亮的星。 这个理由特别好。 对， 需要被我照亮。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成长和天性之间是有，就真的是有那个相悖的地方的。哪怕不是我因为成长过程当中没有长好哦，可能就是天性。你说无拘无束，无忧无虑，没有人管我啊，这可能就是我们人性当中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成为一个个体，在一个组织当中成为一个个体，你就是要去遵守这个集体的规则，对吧？这就是和我们天性相悖的。可能在没有这个利益之前，不要养活自己之前，不需要工作之前，没有那么多的压力去考虑这些问题。但是在长大之后，在你开始和别人会产生冲突，会伤害别人，然后有可能会你希望自己变成一个更加成熟的人，你开始需要去改变。但是成长和天性之间一定是存在悖论的，对吧？ 对， 所谓的成长和成熟一定不是我们出生的那个样子，要不然我们就不会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上了。那怎么办呢？就成长和天性之间的这种悖论，我们应该去怎么去理解，怎么去看待？当我觉得相冲突的时候，然后当我觉得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该怎么去化解？然后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面临成长，面临天性的这种被不断的去挤压，不断的去挑战的一种心态呢？ 其实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常识，或者说是一个底线的原则，就是自由呢是有边界的。我们之所以会觉得天性被磨蚀了很痛苦，就是觉得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这种状态结束了。其实呢，我们之所以要强调自由的有边界，自由的边界在哪儿呢？就是你的自由以不侵犯别人为界。如果你能够明确这个概念的话，你换位思考一下，别人在施展自由 由的时候不会侵犯到你。 嗯， 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心态就会让你能够接受自己的被打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是吧？有句话说得很好啊，叫自由呢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而是你不想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是一种说不的权利。那么比如说我不想被打扰，那么我就拥有了不被打扰的权利。那么怎么能够实现不被打扰呢？就需要我们每个人啊，贴合着自己的这种，结合着自己这种天性进行一下打磨，否则你自己伸出来的刺儿一定会扎到别人，在你扎到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扎向你。说白了，就是你自己的刺儿啊，终将扎到你自己身上。如果你能够带着这样的一种想法去考虑问题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会觉得天性磨蚀不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它会让你更好的，跟这个世界和睦的相处。 我们要抱着一种乐观的积极的心态去打磨自己的天性，对不对？让自己的那个哎，这个小小的边界变得更加的合理一些。 哎， 我有一个小问题哈，问一下你们俩一个心理测试吧，测测你们是什么样的人。 好啊好啊。 首先你进入一个大森林， 嗯， 你可以带一只动物，你会带什么动物跟你们一起走？ 有选项吗？ 没有选项，随意，只要你能想到的动物 进入， 所有的动物种类当中都可以。 哦，那女士优先，王玉先来回答。 那个文文先说吧。 我先说是吧？我觉得带只只一个选，也只有一个答案。 是的，是的，只有一个答案。 我觉得带上一个伙伴吧，但是一个伙伴就是我脑子里可能出现的是狗或者是狼。 狗或者是狼， 对， 王玉呢？ 我选择马吧，因为我觉得当我累的时候，我还可以骑一下，可以代步，而且我觉得马也算是一个很忠实的一种动物。 我觉得你们俩真的太理智了，就第一印象就可以了，好不好？好的，一个是狼狗或者是马， 对 吧？ 对对对对。 好，进入森林之后，你会看到一个动物，你第一眼看到的动物是什么？ 看到的是什么？ 松鼠。 猎物。 啊。什么动物啊？猎物是一种动物吗？ 什么动物？我就看见什么我 就 吃吃什么。 孩子打小语文，听得把语文老师气死的那种。 我就看见什么，我觉得能吃什么。因为我觉得进入到森林当中啊，我需要一个伙伴，对吧？这个狗或者是狼，可能是我的一个好的伙伴。那么进入森林当中，我可能就要生活了，生活我就要生存下去，我就得吃。那看见什么我能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就跟他一起去。 比如呢？有很多可以知道的，比如啥？ 比如说这个能吃的东西是吧？可能先从小动物开始吧，就比如说小的这个什么。 刚才这个好残忍。 对，就是有什么什么。 是不是啊？想想有什么能吃的，先从小动物开始。 对，先从小动物开始吧，因为小动物可能毕竟这个就什么野鸡啊，会不会有啊？ 有人跟你建议啊，比如说带鹦鹉，然后比如说带兔子， 带个鸟 啊，他们都是在跟你 心灵上进行心灵上的沟通是吗？ 再往前走，你带着这个动物，你也看到了这个动物。往前走，看到地上有一串钥匙，你会捡这串钥匙吗？ 我不捡。 你呢？ 我捡。 好，捡起来。 我捡。 然后往前走，往前走，有一个小木屋。请问木屋的门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 我觉得应该是关着的，否则刚才那串钥匙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木屋还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 木屋应该也是关着的吧？ 我的天哪！ 怎么了？来公布一下答案。 等会儿，推开这个木屋的门。好，你别管你进去了。木屋里面有一个桌子，请问桌子是方的还是圆的？ 方的。 圆的。 好，那我到目前为止，这个测试其实还没有结束哈，但是我可以公布答案。想问的问题已经得到答案了。 好。 刚开始其实全都是铺垫，比如说你进入森林带了什么动物啊？带的这个动物也有答案，带的动物是你喜欢的伴侣的类型。所以说我觉得文文喜欢的是狗啊，他喜欢那种很温顺的，然后很服从的那种啊，要这个要乖巧。然后我觉得玉喜欢的是马嘛，应该就是那种吃苦耐劳型的。 有道理有道理。 对不对？就长久的陪伴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再往里面走，到了森林里面，大家也可以进行一下测试哈。这个测试的确很准，是我长年以来很少数记得很全面的一个测试。进入森林之后看到的第一个动物是在你心目当中的你自己。就是在王玉的心中，你自己像一个松鼠。 哎，这个很 机智的， 很准，很准确，很准确。 小动物。 对，看到的小动物。 可以吃，是不是？ 对。 就是在我觉得在文文心里可能也是一个，它属于那种很可爱的那种世界，比较单纯吧。 是不是、 啊、我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笑什么呀？笑成这个样子，然后再往前走、啊、碰到一串钥匙，你会不会捡那串钥匙代表着别人的这个隐私，感不感兴趣、嗯、啊、嗯，王玉就是完全不感兴趣，我不捡啊，文文可能还会感兴趣， 我捡啊，对。 但是我碰到过一个特别有趣的人，那个人跟我说的是我会捡，然后我会把它挂在树上，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跟他说过任何秘密。然后再往前走，看到一个小木屋，那个小木屋是门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代表你这个人的心门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 嗯， 所以说我其实有点意外，我觉得王玉是关着的，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因为他还是一个挺有自己独立世界的人，他是一个挺需要一个独立的思考空间、独立的生活空间的人。但是文文，你看起来就这么单纯、善良、傻白甜，你竟然是关着你的心门的吗？你给我打开，我要踹门进去了，我告诉你。 打开之后，你看了之后，怕你受不了。 那但是打开门看到的这个桌子，两位有不同了啊、桌子是方的还是圆的？方的就说明这个人性格比较有棱角。 哦，还真是。 圆的话比较圆滑。 嗯。 啊，我觉得对你们俩还是挺准的。 嗯。 所以说，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心理测试呢？通过这个桌子的方还是圆，我就想知道一个人的天性是什么样子的。 嗯。 嗯，就是在我们在社会当中的时候，方桌子的人，我觉得比较容易受到打磨。 嗯、 哦，对对对， 可能需要去调整。圆桌子的人可能生活的就开心多了、 嗯， 但是你的门也是关着的， 嗯， 所以你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文文。 你刚才还说我傻白甜呢。 没有，知道你的心门是关着的，我就知道你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 哦。那你以后是不打算跟我说你的故事喽？ 不说啊、不对，你会关在屋子里，倒也无所谓了，你是树洞。这样的，咱们今天节目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从熊孩子聊到成长，最后还是想请王玉再给咱们简单的这个总结一下哈。你觉得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熊孩子应该怎么去面临成长这么大的一个命题呢？ 其实熊孩子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嗯、 你让他去面对这么一个宏大的社会命题是很难的、 嗯、 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把精力或者说是把这个重任呢放在这个熊孩子的父母和家长身上。 嗯， 对，是父母跟家长是一回事儿啊、 嗯、 我刚才一下激动了， 没事、 其实我觉得放在这个教育者的身上比较重要。真的，孩子我觉得就是一张白纸，你给他涂成了什么样子，他就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图案。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孩子在特别小的时候，我们不忍心啊去磨损他的这种天性。其实我们的这种心软呢，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也会给孩子带来一些不好的啊，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这个尺度呢，当然很难拿捏，因为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做父母，也没有经验。其实我觉得一个非常好判断的标准呢，就是有没有给别人带来麻烦。小时候也好，长大了也罢，我觉得一个人或者说是一个情商比较高的人的重要表现、重要标志，就是能够觉察出别人不喜欢自己。 嗯， 当你在车厢里啊、给别人带来麻烦的时候，你通过观察别人的面部表情、你是可以看出来别人心中是有反感的。那么孩子做不到，但是家长是可以做到的。当你发现了这样的一种情绪、这样一种苗头的时候，应该有一种反思啊、自我调整的这样一种意识。不要把矛盾激化。事实上，现在熊孩子跟我们这些比较讨厌熊孩子的人已经在网络上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对峙，或者说是回呛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每个年代都有熊孩子，是吧？我们小时候也有熊孩子，但好像在这个年代，在这个新媒体格外发达的年代，熊孩子的问题格外的严重。那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面对熊孩子的问题上呢，大多数的情况之下都习惯于采用情绪去对抗。我特别讨厌熊孩子，哎呦，我也特别讨厌熊孩子，两个人一拍即合，这样的话问题就无解了。所以我们更多的应该把这个情绪化的发泄呀转移到一种理智的这样一种路径探寻上去。 明白了，咱们去找一种合理的路径，包括如果你现在就是教育者的话，请从你自己的教育的方式开始做起。 对， 如果是平时碰到熊孩子，但是你又不是教育者的时候，也把我们的这个去商量的，然后去讨论的这么一个对象， 对 变成。